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 上集当中说的，田将军要将胡博士和依依送去上海隐居，这可真是大隐隐于市。在那里他们准备开一家小古董店，让胡博士和依依伪装成普通人继续搞研究。在走之前，胡博士最后一次到秘密基地当中见到了老邓。对于胡博士要研制出能够破坏隐形服功效的特殊眼镜，老邓明显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胡博士，您要研究这个东西，那您打算怎么做呢？ 现在还只是一点不成熟的想法，等我稍微有了完整的理论框架之后再与你商量吧。 胡博士说着语气有些哽咽。 老邓啊，我相信你肯定不是内鬼，你本来现在就可以跟我一起离开这儿的，但是你这一走，不仅其他战友的生命危在旦夕，而且我们以后的营救计划也都无法……这……所以…… 哎，老胡！老邓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胡博士。 我明白，也理解，咱都三年的老战友了，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见老邓如此大义凛然，胡博士更加感动，心里的内疚也因此更加深了一层。稳定一下情绪之后，他继续说： 老邓啊，现在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稳住大局，同时尽量拖延时间，但也不要太明显。其次，不要改变任何隐形材料的实验进程，按部就班的按我们以前的步骤进行。若迫不得已有什么改动，你得马上通知我。啊，明白。 老邓点了点头，而后无奈地感叹： 真没想到啊，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老胡啊，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我总感觉哪里不正常。是啊，我也有同感，但到底哪儿不正常，一时又说不上来。 跟我一样。 老邓猛吸了一口烟，然后一边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一边站起来盯着窗外的实验室，神情坚定地说道， 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 一周之后凌晨5:30，胡博士戴着一顶压得很低的鸭舌帽，一副深色眼镜，依依戴着一顶网球帽，一副粉红色太阳镜，这样的装束在初夏这个季节里并不算显眼。田将军的车库里，一个留着短短的络腮胡、身着黑色西装的中年人候在车旁。 老胡啊， 田将军给胡博士介绍那位短络腮胡， 这是徐少校，你们以前见过的，在上海不管遇到任何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他，他是自己人，不必隐瞒。 胡博士您好。 短络腮胡伸出了右手。 胡博士怎么也想不起来以前在哪儿见过这位络腮胡，虽然声音和相貌都似曾相识。 握住络腮胡的右手的瞬间，看着对方的眼睛，他终于想起来了，原来这个人就是3年前接他去 OSM 总部的那个国字脸夹克。 是你？ 是的，是我。 络腮胡好像知道胡博士说的是谁似的，轻轻一笑，很僵硬的笑，是那种天生不会笑的人所特有的笑。一切交代完毕之后，胡博士和依依坐进了车里，徐少校亲自驾车离开车库后快速向机场驶去。 老邓，儿子，依依他妈还有大家，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 胡博士望着窗外沙漠孤舟的方向，默默地在心里说着这些话。视角转回上海，回到我这边，我一上的士，刚告知了目的地，那位领带结已掉到第二粒纽扣下面的平头中年男司机就开始了他的演讲。 哼，要我说呀，这世界形势云谲波诡，中东恐怖爆炸，东欧颜色混战，美国战舰被炸，为了一口井搞核弹讹诈，弄得满世界乌烟瘴气，人心惶惶。幸好啊，国内还好，除了天灾，他不用担心枪击绑架的。哎呀，你说但是现在这工作累呀，咱暂且不说，挣钱不多，份子钱飞涨，油价飞涨，物价飞涨，你说全国的老少男女都跑来看世博，路上堵得跟停车场似的，半天拉不了几个客，城市上生活更美好，他狗屁。哎呀，你说家里的老婆呀风韵不在，一不打扮吧对他就没感觉了。你说孩子一上高三成绩差得一塌糊涂，考大学是100%没希望啊。我们家那空调老出毛病，要用热风它突然出来冷风，要用冷风它突然就冒出来热风。你说电视机他也闹别扭，刚看见男的解开那女的最后一颗扣子，哎，突然就满屏雪花。 这车到医院大门口的时候啊，这司机正说着他们家12岁的老猫突然来了第三春了，四处撒野，老是往墙上喷小便，也不是只是在墙上，只要是竖着的东西都不放过，弄得满院子是臭气冲天的。下车之后啊，我不禁感叹，这的士司机一天10几个小时待在车上，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压力，每天回到家里边，老婆跟孩子也许早已经入睡了，他们是世界上最寂寞也最需要倾诉的人的，所以他们当中才诞生了这么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间一切烦恼事的演说家。进到医院里头，走上楼，轻轻地推开了病房门， 小家伙还静静地躺在床上，全发女士依旧像我上午离开时那样，双手紧紧握着小家伙的小手，眼睛盯着小家伙的小脸蛋。时间在这里仿佛没有向前推进。我轻轻走进小家伙的床尾，全发母亲发现我后偏过头来看着我，眼眶里湿漉漉的。我本以为他会为我这么快再次回来感到意外，可没有。我轻轻地问了一句，孩子怎么样了？这位母亲摇了摇头， 您还没吃东西呢吧？ 对方没有回应。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去。 他慢慢地站起来。 不用了，谢谢。 这是他今天第一次对我说谢谢。我不知往下该说什么，于是转身在一排靠墙的塑料椅子上坐下。过了一会儿，他从手提袋里掏出一块草绿色的手帕，擦了一下眼睛，然后来到我身边也坐下。 今天的事儿， 他看了我一眼，随后一边用右手食指绞着手帕，一边望着前面床角的地面，轻声说道， 今天的事儿实在是感谢。 啊，不客气，举手之劳而已。 你是个好人。 他抬起眼看着我，湿润的眼睛里涌动着真诚的目光。他这样表扬我让我很感动，他是这世界上第一个说我是好人的人，现在已经很少有这样表示感谢的了，可能是因为好人越来越少了，也可能是你是个好人这句话可以很方便的用更实在的物质来代替。 只是现在这孩子不知道。 他看着病床上的小家伙没有继续说下去。 啊，发生这样的事儿，我知道大姐你也肯定挺伤心的，也很担心，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再伤心再焦虑对孩子的病情也没有什么好处。小家伙还小，正在长身体呢，头上的裂纹很快就会长合的，会好得很快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鬼暗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啊，真希望如你说的这样，可是医生说孩子伤得很重，要是真伤到了神经，彤彤永远也醒不过来。我 大姐啊，真的不用这么担心。 我故作轻松地笑了一下。 做医生的都会这么对家属说，他们会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后果都给你罗列出来，而且有意夸大，目的就是为自己可能要背负的责任开脱。 为了让这位母亲相信，我还告诉了他我以前的一次经历。 我跟您说，上中学的时候，我颌下腺发炎，需要做一个小手术，那手术小得不能再小了，就在门诊里的躺椅上做的。可事先签那个手术协议的时候，医生在上面列出了各种吓人的可能出现的手术后果，甚至连术后感染危及生命的条款都有。其实吧，他们这么做都是为万一出现的各种可能做事先声明，这是不能全信的。 啊，真的吗？你是在安慰我吧？ 全发女士看着我， 这虽然确实有安慰你的意图，但我说的这些也都是事实啊。悲伤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量把事情往好的方向引导啊。有的时候人的意志 是可以影响一些客观事物的发展的。我也相信彤彤会没事的。你今天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当时还错怪你，真是对不起。那个，你叫什么？啊，我叫秦一刀。一刀，很干净清爽的名字。我叫舒杰。不过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听人家说我的名字很干净清爽。这个名字以前被陌生人评价的最多的是很有武侠感，今天他已经给了我两个第一次了。哦，舒杰，是舒杰，水吉杰啊，我知道，我是说你比我大，我应该叫你舒姐，大姐的姐。他听着又微微一笑，眼角随之聚起两条细细的鱼尾纹。鱼尾纹一般是时间无情摧残的结果，可他的是岁月沉淀出来的美的结晶，给他添了几分成熟女人特有的魅力，这是卖古董的那个女孩所没有的，古姐也没有。我们之间的陌生感也被他这一笑给击退了。随后他问我是哪儿的人，现在在哪儿工作，除了不能说的我都如实相告。当他听说我现在在一家私家侦探公司上班的时候，像小孩子一样有些许兴奋地说，那一定是一个很刺激很有意思的工作了。我说没什么意思，整天啊做一些无聊的琐事罢了。他呢笑了笑，也没有再问。从谈话中得知，他是外地人，家里的独生女，现在在浦东的一家银行上班，工作轻松，待遇不错。儿子彤彤在上幼儿园，还差三个月满六岁。这本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不幸的是，他的父母在他婚后第三年的一起车祸中双双遇难，一年之后丈夫又因病离世，丈夫的老家也在外地，所以现在上海就是母子俩，没有别的亲人。从她的述说中我还得知，自从她丈夫去世之后，她便没有心情像以前一样与朋友同事外出聚会逛街了，节假日就整天待在家里头，单位的集体活动也以各种理由逃避。孩子彤彤也跟她一样，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不再吵闹，不再去游乐园，也不再和楼下的小伙伴们出去玩耍。每天放学之后，他就乖乖地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做作业，然后看动画片。妈妈做好饭之后，就和妈妈一块吃饭，给妈妈讲学校有趣的事情。晚上见妈妈看电视，小彤彤就乖乖地依偎在妈妈身边翻看图画书。见妈妈在呆呆的伤心，就要妈妈给她讲图画书上的故事。见妈妈望着墙上的结婚照流泪，就用纸巾给妈妈擦眼泪，还说爸爸去另外的地方玩了，不久之后就会回来的。彤彤都不哭，妈妈也不要哭啊。幸亏有孩子陪在身边，不然早就被痛苦的刀片割成碎片了。现在情绪刚刚好起来，又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儿，可想而知对他的打击有多大。舒女士说到这些的时候，一会儿用手帕抹抹眼睛，一会儿又用手指绞着手帕轻轻地微笑，有欣慰，有无奈，也有期盼。就这样不觉间已经到了下午四点，这个时候医生进来巡房。医生查看了床头各种仪器上的数字，然后又翻开小家伙的眼睑看了一番之后说道， 孩子的生理指标都很正常，现在的问题主要在神经方面。 那彤彤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呀，大夫？ 这个谁也无法预测，神经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现在 只能配合药物慢慢治疗，耐心等待。 舒女士说不出话来。等医生走了之后，她却好像想从我这里寻得答案似的，注视着我。 我该怎么办呢？ 您呢？听医生的话，配合治疗，得用积极的心态去引导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你要相信孩子。 舒女士紧绷着嘴唇，点了点头。 又待了一会儿，我看时间不早了，起身准备离开。 啊，你以后还会来吗？ 舒女士把我送到病房门口的时候，这样说的。可能感觉到有些冒失，她脸上浮现出了微微的红晕。 啊，当然是在你方便的时候。今天实在太谢谢你了，你的忠告也让我放松了很多，不然真的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接着他还故意开玩笑来掩饰刚才的冒失。 你以前是不是学过心理学呀？我觉得你真可以兼职做做这方面的工作，生意一定不会差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过奖了，有时间呢我一定再过来。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也尽管给我打电话。说完，我把我的手机号留给了他。下午四点半，我离开了医院。走出医院大门时，我突然想起昨晚古姐的祝福，她说：“祝我能早日拥有一段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莫非他的祝福已经开始应验了？从医院门口的小店里选了一顶灰色网球帽之后，我乘地铁来到了庙前街。从叶雨纱店前走过的时候，只见杨飞正在收拾店铺，准备关门。我在附近逗留了一会儿，然后跟踪他来到隔壁的菜市场。我跟踪他这两天来，第一次见他去菜市场。他买了小青菜，买了些肉，火腿肠还有鸡蛋，这些我在小本子上一一记下。买完菜之后，他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我回到住所之后，在楼下的小饭馆里点了两个小菜。吃饭时，我却想起下午从医院出来时舒女士期待的眼神，还想到可怜的她现在一个人照顾小家伙，可能都没时间外出吃饭。但一天之内连续两次去看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他们，那位舒女士会怎么来想我呢？我脑子里犹豫不定，可身体却已经骑上了我的小宝马，即使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今天这是中邪了，这是。再次推开小家伙的病房门时，舒女士正在用毛巾给小家伙擦脸。见我进来，她很高兴地对我说：“ 刚才彤彤说话了，说口渴，我给她喂了一大杯水。” 我本以为她会为我这么快又回来而惊讶，可是没有。彤彤病情的好转带给他的兴奋远远超过了我的不约而至带给他的惊讶，而且他就像早就知道我会这时候回来似的，兴冲冲地对我说着我走后统统的表现。胡博士和依依怎么样了呢？他们到上海之后又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听《特情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 DD 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